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啊，来看一下第一条信息。有人呢在考生群里骗钱啊，大家以后都注意一下吧哈。正值这个艺考季啊，不少外地的考生呢也是纷纷来京参加考试。考生小杨加入了一个艺考群啊，其中有人私信问他是否需要在京期间一起来居住，并且分摊这个酒店的费用。小杨答应之后呢，给对方转了500啊，但再次联系的时候发现对方就被拉黑了啊。目前小杨正在寻找另外被骗的考生，打算一起报警处理啊。这个关于租房被骗的事儿啊， 这骗子无处不在啊， 什么 辙 都能想得出来、啊、 对，这个这种情况有点涉嫌诈骗了。当然咱们这个诈骗罪它有一个起刑点，就是这个金额啊，咱们两高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这个诈骗案件的这个解释呢，定的是3000块钱，也就是说你要如果金额到了3000可以直接去报案就好了。当然咱们那个小杨很有公益心，他正在联系号召其他被骗考生。当然即使是这个一个人，我认为也是可以去报警的，这种情况起码可以对他进行一个治安处理处罚啊，并且要求他返还这500元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第二条信息。父母将房子呢过户给孩子，后来呢二人因为感情问题离婚，男方竟然偷搞出一份和孩子之间的虚假买卖合同，将房子过户回了自己名下之后又将房子给卖了。孩子得知之后呢起诉到法院，要求确认和父亲之间这个买卖合同这个房屋啊合同无效。近日海淀法院一审也是认定父亲的行为是侵犯了孩子的利益啊，判决这份合同是无效的。 对，这个根据咱们民法总则呢，就是你监护人侵犯被监护人权益，你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的，那么这种处分行为应当是无效的。首先呢可能有人问了，这房子本来就是父母的呀，这个只是父母，因为孩子也买不起房子呀，就这个父母过户给这个孩子，孩子这父母还不是想什么时候拿回来就拿回来吗？其实这种观念是不对的啊、你一旦把这个房子过户到孩子名下，那么根据法律的规定这个赠与就完成了。那么你完成之后没有法律的情形，那么这种过户这种赠与行为是有效的，你不能去出尔反尔啊。并且如果说已经过户到孩子名下，这个房子的所有权人就是这个孩子，那么他有充分的这个处分权。那么你作为父亲来说的话，你做一个假的合同，那么来把这个房子进行一个处分出售，那么这个法院的这个认定以及这个结果相应的还是正确的，就是应当确认这个合同无效，把这个房产返还给孩子。 但是咱们刚才看到这个案例当中，就是说他这房子已经卖了嘛。当然这个之前我们也说过，比如说有善意的第三人啊，就是他可能就是买房子的那个人，他可能也不知道这个情况。然后呢房子已经比如说都已经过户到他名下了，那这个时候关于这个人他怎么去取得自己的这合法的利益，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说的善意第三人呢，就是像这种情况他不属于因为这个是父亲自己把房子过户给自己了啊、这种他肯定不属于善意第三人。当然如果过户给自己之后 他就卖了， 他要再去出售，那么人家买完之后并且也过户了，这种情况下那么咱们下一家下手，那么人家就属于善意第三人了。那么最后的结果你不能说确认这个合同，就是为了维护这个交易的安全和稳定，因为可能倒一手两手三手，如果说是因为最初的那种情况是无效，你把后面的全无效，那么咱们这个社会就乱了。 对， 所以说要保护善意第三人。那么孩子的权益是不是得不到保障呢？那肯定是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孩子可以主张赔偿， 父亲去赔偿。 对，他可以向父亲主张赔偿啊、这个是也是没问题的，就是有这个侵害一定有救济的。不用担心说没有救济的途径。 对啊、好，来看第三条信息。近日记者呢从海淀法院晚了解到啊，说原告宝先生因为认为某个中介公司啊不了解这种房贷政策，导致自己在买房的时候遭受这个财产损失，以居间合同为由将这个中介公司呢诉到了法院，要求赔偿12万多元啊。这个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某个这个中介他不了解这个房贷政策。 其实咱们经常说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为什么我们经常在其他期节目过程中我们经常聊到有一些 二手房纠纷呢，很多跟咱们的中介机构有息息相关。有的中介机构呢，在服务的时候呢，不规范、不标准，那么也没有严格按照合同去约定，去履行自己的义务，往往这个时候可能会给咱们的买卖双方带来一些困扰，甚至像保先生一样啊，那么给保先生带来重大的这个财产损失。那么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要看那个居间服务合同啊，有没有咱们的居间方中介公司有没有按照合同去履行义务？如果说没有，那么你就违约，你就要承担违约责任。那么咱就要看咱们自己的实际损失是多少。最后法院会根据咱们这个保先生提交的这个损失的证据来和一个酌情来判定一个数额，来赔偿保先生的这个损失。 没错啊。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条信息。陈先生呢是大兴区这个一个小区的一个住户哈。近期呢他留言啊说，所在的小区36号楼和34号楼之间有居民用这个木板私自搭建了小房子来放废品，不仅影响了小区的环境，而且存在着安全的隐患。居民也是多次劝说无果，社区的这个居委会也认为违建只拆砖搭房屋啊，这个不管木质房屋。 对，其实这种小区内的这种私搭乱建啊，就是侵犯了咱们邻居的一个权益啊。大家知道邻居之间有一个相邻关系，那么你不能影响我的通风这个以及相应的一个通行等等，就是因为这个公共区域那是全体业主的。所以说如果说你去做这个搭的小房子，那么除了侵犯咱们其他业主的权益之外，确确实实它还有严重的这个安全隐患。因为到了春天之后，大家知道北京是非常干燥的，将来都是很麻烦事儿，所以说这种情况还是应该杜绝。 没错。再来看最后一条信息啊。渴望在这个三明安家的这个温女士，在某个房产中介的介绍之下呢，为了一套这个使用年限为70年的二手房，付了20000块钱的定金，结果发现啊，她的这个使用年限呢仅为50年。温女士气愤不已，当即提出了取消交易。那该房产中介公司呢却没有退还定金。3年多来，这个温女士从未放弃过维权的努力。今日经过三明市啊人民法院的一个调解，她终于成功要回了20000块钱的这种定金啊。 首先要批评这个房产中介公司啊，你说因为20000块钱，你让人家这个咱们这个温女士耗费了近3年的时间去维权，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经营主体，我感觉除了法院的判决，咱们的相应的主管部门应该对他们进行一个处罚。因为什么？这种虚假宣传呢，有点存在这种欺诈消费者的这个嫌疑。那么咱们的工商，咱们的消协，那么是不是可以对他们做出相应的一个行政处罚呢？对吧？这样的话才可以警醒他们，以后不要因为这种20000块钱去侵害人家一个女同志的这么一个利益啊！人家耗费了3年的时间去维权，所以我感觉这个成本也高，周期也长，所以除了咱们通过这种民事诉讼啊、维权的这种方式，咱们的监管机关也要加大这个监管力度。 没错啊。好的，大家呢，刚才就是我们的这个安居快讯哈。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来，我们看看大家发来的问题。二毛问到说，如果在遗产分配的过程中，比如说这个房子是给两个人继承的，要是两个人都想要房子的都不要钱，或者是两个人都想要钱都不要房子，这种情况该怎么办？然后呢，这种情况有谁能够优先的一些规定吗？比如说有没有这个论资排辈儿、论年龄的一些法律规定？那法院怎么裁决呢？所以想问一问啊。 这个刚才咱们说了啊，遗产继承呢，它尊重一些原则，就刚才咱们说的，不影响原有生活呀、生活便利呀这些原则。如果说两个人都要房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刚才咱们提到过，法院会怎么判？那就一人一半了，一人一半的份额了。当然如果说两个人的矛盾很深，你不可能两个人还要住在里面。这种情况下法院可能会出现就是通过其他的诉讼，那么一方实际在里面居住，给另外一方相应的一个使用费，但这个份额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一个分割，比如说每人50%。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刚才他提到的说那都不要房子都只想要钱，这种情况也无法实现。当然这个时候法院他要根据实际的案情来进行一个裁量。如果说法院认为某一方实际 拥有这个房子可能更便利，并且对于处理这个房产的一个纠纷可能社会效益更大。那这种情况下法院可能会判说这个房子就给甲，然后这个乙仅仅要货币补偿。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咱们刚才说的第一种，就是你们都要钱，但是这种情况法院没法判呀，那只能是说判共同共有， 嗯， 每人50%的份额。所以说有法律它不是万能的，法律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它解决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法律问题。所以我们认为法律它是最低的道德，所以说有些事情咱们尤其是家庭内部的纠纷还是这个以协商为主，以协商为主，万不得已再去通过这种民事诉讼的方式去解决。 嗯，没错啊，这个就是像之前我们说到那个户口问题，也是法律不可能说法院强制说不上谁的户口迁出去，是吧？ 没错， 这个也不行。这个也是之前啊，这个也是有朋友来问啊，就是可能他几年之前买的这个房子啊，那会儿可能也没有什么上学啊，或者说户口的要求，所以也没查过。结果现在一发现呢，这个里边可能有好几个人的户口哈，然后呢就想问，虽然说现在也不用这户口这事儿，也没有往里迁，但是他就说怕以后万一有点 对， 但是呢，这个前面的这个电话也找不着了啊。然后呢，就是问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 这种情况， 这个挺难的，我觉得。 我们之前接触过一些当事人，就是来我们办公室来咨询相似的问题啊。如果合同里面没有约定关于这一块的违约条款，对于咱们现在的所有权人来说，这个事情是很棘手的。无法解决。 嗯， 法律就是起码法律是解决不了，你只能通过自行协商的方式，通过其他的途径去跟对方去沟通协商，让他把户口给迁走。有的现在，当然现在的中介机构啊，在服务这个买卖双方的时候，这个房屋买卖合同当中都会有这个条款。如果说有户口，你应该什么时期去什么时间内去迁走，如果不迁每天要支付多少违约金。其实通过那种倒逼的方式增加他的这个违约成本啊，这样的话倒逼他把这个相应的户口问题给解决掉。 对， 但是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你要如果真是去法院起诉要求他把户口迁走，法院一定是不受理的。 嗯， 这种案件受理都不受理啊，所以大家也要关注啊。有这种二手房交易的时候，还是要不管有没有这方面的户口的需求，还是要看一下，把这块给查验一下，确实一下，就去你这个房屋所在地的派出所、户籍部门去 查一下 就可以了。 对， 对，核实一下这个房屋上的这个户口情况，然后再去做决策。 没错，所以呢，这个我们也是在这儿提醒大家，就是在买卖二手房之前啊，把所有能想到的问题尽量的想到，然后呢列到这个合同当中去啊，要不然的话，可能像刚才之前那位朋友说，几年了，这人都找不着了，你说这怎么办？ 确实很棘手，这个就不是法律能解决的，你只能是倒查去了， 对， 一点一点找去了啊。 当然我也做，我那天还说呢，我说这个你自己的房子都卖了，然后你的户口还在这个房子里头，你也不着急吗？我觉得这个还挺痛的。 可能对于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户口的这个就是你还有一个情况啊，有的时候办这个房本的时候，办这个新的身份证的时候，你需要户口本啊，对不对？有的户口本没有户主的同意，你这户口本也拿不走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也是挺奇怪啊。 对， 放任自己权利，或者是把自己的权利给搁置闲置，这种情况也是不可取的。 对、 啊、 所以我们也觉得还是挺奇葩的这个对吧？对，好，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啊，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和公众号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大家呢可以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来，我们看，对了，刚才那个户口的问题，突然还有一个，就是之前他也问到说，就关于这个拆迁的问题啊。因为之前我们也是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如果说你的户口里面有别人的这种户，就是户口拆迁的时候，等于说这个安置人其实也是有一定补偿的，对吧？ 是这样的啊，就是现在咱们的拆迁法呢，就是在北京地区的拆迁呢，它可能会考虑这个户口人头的问题，但是还要实际考虑这个所有权人以及居住人的情况，所以如果 都会考虑， 对，但是如果说那么。在咱们拆迁的时候，这个拆迁政策上说，你只要有户口，那就有相应的一个，比如安置费用。那这个时候没办法，可能还真得把这个问题给处理妥当了。 对对对。 如果 当然从公民的角度来说，如果我是房屋的所有权人，所有的拆迁利益应该是所有权人享得，而不是说你因为你自己不把户口迁走，那么拆迁了你还能获得这个相应的一个利益，那这太不公平了。 对， 所以说一般的原则一定是所有权人获得相应的拆迁权益，其他人即使你的户口在上面，比如说空挂户什么的，你相应的拆迁利益也是没有的。当然还是根据，也要根据这个咱们这个拆迁政策，就是拆迁当这个项目的拆迁政策来要考量是不是有相应的利益。 当然了，这个就怕万一嘛，是吧？ 所以如果争取赶紧把这个户口给迁走。 对，赶紧找啊。好吧，这个大家有问题来问啊，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那我们下面就来说说刚才说到大家对这种房产继承当中可能存在的一些误区吧。 对，这个咱们在上半段的时候也提到过，你像这个，对对对，你像这个误区一，很多人就是比如说老伴去世了，然后这个房子就当然的就认为是自己的，实际上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只要是继承人都有继承权啊。 对，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说这个就是咱们的有些房子是公房，比如说是直管公房或者是自管公房，直管公房就是咱们说的啊，房管所管的那个房子，产权归国家。这就叫直管公房。自管公房呢，就是在这个产权归单位，单位自己管理这个房，管理的这房子叫自管公房。所以说，这种承租权，公房的承租权是不能继承的，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能继承的。但是呢，因为历史的原因，因为之前咱们这个房产政策的原因，实际上这种公房它相当于咱们的一个私有产权，比如说拆迁的时候，它跟咱们私有产权，拆迁的这个利益都是归属于这个承租人啊，而不是说归属于这个所有权人，就是，这个房屋的原产权人是要放弃这一块的拆迁利益，然后让渡给咱们的承租人。但是呢，如果说承租人去世了，你其他的子女无法协商一致，你去打官司，法院不受理啊，那么你去告人家这个房管所或者告原产权单位，那么法院也不受理啊，你一定是败诉。所以说，如果家里有公房的，最好是家里协商一致，或者是承租人生前，那么你就去做变更，变更这个承租人。如果一旦是去世的话，你想通过继承的路径把这个承租权过户到，或者是让渡给自己的这个下一代，这个难度还是有的。 那个比如说这个去世了之后可以做这种变更继承吗？不是那个遗产那种，而是说继续，比如说我让 承租， 哎，承租， 这个就刚才我说的，必须是咱们实际的户口在这个房子上面的这个实际居住人，还有这个所有的继承人，就是现在的实际操作是这样，就是房管所也好，还是咱们的原这个自管公房的这个单位也好，都是要求所有的继承人要达成一致，签一个协议。你签成一个协议，说由长子或者是长女来当那个承租人，或者是两个人同时是承租人也可以。但是前提是必须协商一致。 就协商一致就可以了。 对，协商一致就可以。如果说你们协商不一致，这个事情就这么搁置。我们见了太多的这种情况，房管所我不愿意管，因为你们没有协商一致，我也没法给你变更。当然，你要住，你还在那儿住着。你当然你还要交这个相应的租金。这个租金就很低了。 对， 前提是一定要协商一致，才有可能变更承租人。 就是协商一致应该就没有问题吧？ 对对，是这样。 好的，第三个误区呢，就是把这个继承开始前啊，已经不属于被继承人的房产当做被继承人的遗产地，这个是不是就是咱们现在说的 对对对 两口的那个问题？ 没错，对，这个情况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就是如果不是你的话，你还去做处分，比如说这个房子有一半是这个配偶的，那么你说这个所有的房子你都可以去处分，自己百年之后归某一个人，你只能是处分你那一部分，其他人的那个份额你是不能处分的，处分了也是无效的。 第四个好像跟前面的有点像啊，就是认为属于夫妻二人共有的这种都有夫妻二人名字的房屋，其中一个人死亡不必过户登记就属于生存一个人的，这也是一个误区是吧？ 这是一种误区，就是刚才咱们这种情况也是一样的，就是只要配偶一方去世了，那么他的这个所有的继承人都有继承权，那么这个房子是所有继承人的共有的一个产权，所以说你要发生继承的话，最好还是做一个处理比如说这个房子归某一方给其他方这个相应的货币补偿，房子归一个人所有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免得以后麻烦，越往后你的份额越少，这个人数涉及的越多会产生不必要的纷争。 对，中间我们插一个朋友发来的问题啊，这位朋友群说问一下，请问二手房买卖过程当中啊，卖方人要求房产啊收到这个尾款之后呢，继续再住六个月，请问律师作为买房人需要写什么补充条款来避免一些麻烦吗？ 这个就是你们合同里面约定关于交房时间啊，如果说你们约定的交房时间就按照交房时间去交房就可以了。当然有些人可能也是改善性住房，我要如果说这个房子交出去的话就没地儿住，因为我要买新的房子，或者那个新的房子还没下来，或者也没装修，那这种情况还是挺，就是咱们说的连环单啊，那种连环单还是挺常见的，这个取决于你们协商啊，最好是签一个协议。如果说交房时间已经到了，他又另外提的这个条件，说我再住五个月，那你可以收租金嘛？你要愿意你就收租金，你要不愿意，你可以按照合同约定要求他腾房，啊，把房子交给你。这个取决于咱们的这个买房人了， 对， 权利归于咱们，你可以要求他支付房租，也可以让他走人。 对，你可以在这个补充条款都写着嘛。如果你要愿意的话，你就比如说后面这些是不是可以按租金来收取？ 对，按市场价格嘛。 对，然后到什么样的时候，比如说六个月之后哪天，然后我们要去腾房，完成各种这样的一些。 可以签一个补充协议。 对对对。 甚至你不行，就再签一个五个月的这个租赁协议也行。 对对对。 也是一种方式。 对对对，反正这个东西倒没有。 对，各自有个保障。 对对，有个保障。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于小雅的问题，说如果一方已经去世了，有简单的书面遗嘱没有公证，是关于住房的，只给四个子女当中的一个啊，另外一方在世，遗嘱公证啊，也给这个子女，那这个子女可以去办过户吗？ 他指的是配偶一方还有一位在世哈， 就是 这个也可以，就是我刚才说了，只要那么继承人啊，被继承人去世的那一刻，那么就可以发生继承，那么你就可以根据继承法的规定可以要求实际的去分割啊，分割的方式刚才咱们说了，你可以要份额，也可以要货币补偿。 但是他不能过户吧，因为你看他说另一方还在世呢，虽然他的遗嘱公也去公证了，但是还在世，等于说还有一半的这个房产是没有不能去继承的，对吧？ 对，有一半是可以继承，另外一半是不能继承，当然 所以他不能过户嘛。 这个没错，这个取决于所有的继承人啊，所有的继承人以及那个共有人，人家的意见，这个是要去协商了。协商不成的话，还是又回到咱们最初的那几个问题上，看看这个房子最终归谁？ 对对对， 他可以实际分割，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可以要求，比如说这个没过世的这个就是咱们说的可能是长辈，那么你长辈你就给其他继承人子女直接相应的货币补偿就可以了。 或者说你就可以当做不是这种遗嘱的继承，而是说比如说赠与啊什么的，是不是可以去直接去办过户呢？ 也可以啊，就是你做一个赠与的这么一个协议，也可以去住建委。 那有一半是遗产是给他的嘛，他可以继承。那另外一半还在是不能继承的话呢，那比如说做一个赠与也是可以过户的吧？ 对，也可以，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这种情况，你可以直接通过继承的方式可以办理过户手续也可以。就是我的意思是，前期你们一定要协商一致，如何处理，处理的方式是什么？ 没错。 然后再去办理相应的手续是可以办的。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上半今天就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不是上半段了。对，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这个城市文化范儿哈，这个因为还有很多朋友的问题，以后我们再给大家解答吧。 好， 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城市文化范儿。那明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一些事情哈，我们明天再见。 再会。 胡吃海喝的假期模式呀，彻底结束了，那马不停蹄的工作模式呢，正式开启。 最近啊，您是不是感觉到工作打瞌睡，注意力不集中，所以一闲下来就饿？这真的不是狂躁，而是节后综合症正在作祟呢。别着急，今天啊，雨冰为您带来一款治疗秘方，那就是吃一顿丰富的活力早餐了。 这早上时间太紧张啊，从冰箱里拿出一根海参，切断凉拌，蘸着生抽就能直接吃了。又或者呢，咱们费点心，前一天晚上把小米和海参煮沸之后呢，直接倒入焖烧杯里，第二天早上海参小米粥还是热乎的呢。那放在包里呢，带到单位慢慢吃，估计啊，同事们都得要羡慕嫉妒恨了。 早餐吃海参确实高大上，可这价格接地气吗？ 哎，您放心，肯定要比您点外卖还实在。这来自于地中海